我们一同打开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我来为你们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到十六节。那降下的就是远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这是上帝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如此宝贵的真理赐给你的教会，使我们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也求主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有更多属灵的智慧来明白你的话语，因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是我们可以服侍你的力量，也是建造教会的根基。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时间，与你的众仆人众百姓同在，让我们将你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到三章讲了那一个让我们震撼的福音之后呢，他在第四章开始呢有一个转折，他开始用这个福音来劝勉当时的基督徒。所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换句话说，一到三章呢，他讲了我们所蒙的恩的那个事实，对不对？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就是父神拣选了我们，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圣灵作为凭据内住在我们里面，于是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就因着他的受死和复活而活了过来，出死入生的这样的一种恩典临到了我们的身上，对吧？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不仅仅是关乎我们的，并且是隐藏在永世当中的奥秘。什么奥秘呢？就是叫外邦人跟犹太人一同得着福音的好处。因为在整个旧约的救恩历史，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救恩的脉络是借着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不断的推进和延续的，对不对？所以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是有隔阂的，但是耶稣基督到来做成了一件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所全地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带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废掉了神人之间的冤仇。所以按照盟约，我们这些从前都是局外人，都是没有跟他的国没有干没有份的，对不对？但是他却为我们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从前与神为敌的人得以怎么样与他相合， 我们这些从前在黑暗的国度当中的人，先到了他爱子的国度当中。所以这个福音今天临到我们，是因为基督那测不透的爱临到了我们。当他讲完这些恩惠的福音之后，他笔锋一转，开始讲到说，我们既然蒙了这么大的爱，那么是不是可以天天躺在家里睡大觉？是不是可以躺在沙发上等着上天堂？不是的，对不对？因为整本圣经，新约的使徒常常提醒我们两件事了，就是一旦蒙了恩的人，你的整个生命的状态会被这个恩典给怎么样，给扭转过来。你不能说因为蒙了恩，蒙了爱，信了真理之后还跟原来的状态一模一样，不是的。整本的新约圣经都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呢，会彻底的，请注意，是彻底的更新改变，颠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指向改变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内在的，对不对？温柔谦卑，这个爱心，节制忍耐宽容，合一，这个是一个内在的，对不对？但是它同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如何的面对别人，如何的对待婚姻、工作、家庭、金钱各个层面上的事情。所以呢，因为在保罗讲到了一个内在的旧人与新人、新生活的那整个的那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也把这个福音应用在第五章、第六章当中的那个公共的生活当中去，对不对？丈夫与妻子，儿女与父母，仆人与主人，这些都是公共的生活的层面。好，所以这一切呢，我们回到这段经文当中来呢，请问第四章的一到十六节，如果你熟悉的话，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教会建造，对不对？第四章的一到十六节讲的是教会建造，但是他当讲的教会建造的时候，他把教会比喻成一个什么？身体。哎，当一旦把教会比喻成一个身体，这个就有意思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一个身体有头有眼睛有嘴巴有鼻子有手有腿有身子，对吧？这个是各个不同的肢体，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互相为肢体的。啊，肢体是一个比较古典的词，换成现代医学的词汇叫做器官，对，同一个身体它有不同的器官，对不对？啊，你能不能说这个器官之间是好像彼此分割的呢？不会的，对不对？啊，甚至同一个身体的不同的肢体，虽然功用不同，请注意哦，当他讲到肢体的时候，他说的是功用不同，但是它本质上是什么？这个身体的一个器官，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它甚至都不是缝上去的，对不对？它是天然就长在一起的。而这一个非常有意思，因为这告诉我们说，基督用他自己的恩典，用他自己的宝血所建立的身体，虽然我们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性格不同，但是它不是粘在一起像胶水粘的，它是天然就长在一起的，是用基督的宝血连接的。所以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呢？身体。这首先表明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在教会的建造当中，一个最首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基督，对不对？让基督来做王掌权。请注意哦，教会从来都不是民主制的，当然也不是家长制的，教会是帝国帝王制的。这个帝王是谁呢？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是的，因为他才是教会的主，他才是教会的王，所以教会是不需要投票来把他投出来说我们选基督做王的，不是的，对不对？是他本来就是主，本来就是王。而每一个人有一个最首要的原则是什么呢？是顺服主基督这一位唯一的君王。是的，是顺服主基督这一位唯一的君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要充满万有的。 他讲到了基督的降下和升高，对不对？基督降下的时候是做成了救恩，基督升高的时候呢，是把这个救恩得胜了这一个的魔鬼撒旦死亡的权柄，把这个得胜的赏赐赏给了教会。请注意哦，基督降下是降杯离开天上的荣华，来像我们一样取了最深的样式，有人的软弱，有人的性情，会流泪，会饥饿，会渴，对不对？这个其实是他的降杯，并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担当了我们的罪恶、死亡、咒诅、审判，对不对？而当他担当了这一切，并且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他复活就表明他得胜了，对不对？他得胜了罪恶、死亡、咒诅、审判、魔鬼的权势。那得胜了，你知道在古罗马的军队他们外出打仗的时候，通常得胜了会有什么？会有战利品。通常一个军队胜了之后，他会有战利品。那么这个战利品是什么呢？基督得胜了，他的战利品是什么？基督得胜了，他的战利品就是天上各样的恩赐。这些的恩赐包括永生，对不对？包括荣耀，包括天上的基业，也包括那一个对神的信靠，也包括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忍耐等候的那个盼望和爱心，这些全部都是恩赐的部分，对不对？所以恩赐呢，都是他所赐的，永生、荣耀、天上的基业、信心、爱心、盼望、这一个讲道的能力、服侍别人的能力，这些全部都是恩赐。所以呢，你会发现他降下来就赐下了这个恩赐，对不对？赐下了什么呢？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这些全部都是恩赐性的职分。是的，恩赐性的职分就是说它全部来自于神，神所设立的，为的是什么呢？赐下这些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一间教会需要有传道人，需要有同工，需要有共同服侍的团队，一同的来怎么样服侍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呢，服侍教会永远都是上帝所赐给弟兄姊妹恩赐，赐给传道人，赐给同工，赐给弟兄姊妹恩赐，让我们在这里各尽其职。当一旦提到各尽其职的时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位置不一样，对不对？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不一样，对不对？每一个人的恩赐也不一样。一旦不一样的时候，第一呢，它会显出恩赐的丰富度来，丰富度的意思是有差异的。第二呢，一旦不一样的时候，按照人的罪性不一样，就会有纷争，对不对？不一样就会有差异，对不对？不一样也会有，为什么会有纷争差异呢？因为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请注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所以呢，圣经特别的告诉我们，前面他讲这一切之前，特别用到一个字叫做一，对不对？一直在讲合一合一合一，一个一信一主一喜一神，同盟一个指望，一个圣灵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为什么要讲那么多的一呢？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不同，主知道我们的不同，我们容易产生纷争。所以呢，他特别就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怎么样同归于一。又在讲一，对不对？真道上同归于一。我知道在过去几十年，中国教会特别喜欢讲合一，或者说合一甚至是一种属灵的政治正确啊！一旦在教会当中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产生了纷争，一个大帽子扣下来，不合一，这个就是几乎是难以承担的，对不对？但是请注意哦，他在这里讲合一或者讲分歧的时候，他首先对这个合一有个定语的一个限制，叫什么上的合一呢？真道上的合一。换句话说，我们聚在一起，即使非常的合一，也有可能不是圣经所讲的合一。 啊，有可能叫合伙，有可能不是圣经讲的团契，有可能叫团伙，对不对？因为巴别塔就是团伙嘛，对吧？巴别塔就是犯罪团伙。请问巴别塔合不合一？非常的合一哦，巴别塔非常的合一，对不对？共同合起伙来反叛上帝，反对神，那个叫团伙，那个、叫犯罪团伙，对不对？所以呢，合一有一个特质，就叫真道上合一，在建立在对上帝的道的委身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委身牧者，我们要委身这个丈夫妻子，我们要委身家庭，我们要委身教会，我们还要彼此委身。这个委身的前提是什么？就是真道。是的，真道上的合一。因为真道上的合一有一个好处，就是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看哈，认识神的儿子，就我们在一起共同所做的都是为了认识神的儿子。只有认识了神的儿子才可以怎么样，长大成人。不然的话，我们总是会做小孩子。因为下一节就讲小孩子，小孩子的特点就是容易被人欺骗，对不对？容易中了人的诡计，容易被摇动，一点都不坚固的。今天一个坏叔叔来对他说一句话，他立刻就信了，对不对？立刻就离开教会去干别的事儿去了。那所以呢，你会发现呢，不再做小孩子，不再中诡计，不再被人摇动，不再随从各样的异端，而是持定元首，持定耶稣基督。然后第十五节又讲，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爱心说诚实话，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的场景？因为爱心是一个造就别人彼此亲密关系的情谊的场景。诚实话呢，通常什么产生分歧，就是诚实话，对不对？说了实话会产生分歧。但是这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爱心里面又有什么？不是虚伪的那一套，不是那一个表面的功夫，而是诚实话啊，说诚实话，但是在爱心当中连于元首，并且呢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心中建立，在爱中建立自己。你看各就是不同，对不对？各种各样的吧，各职百节个体的功用。但是呢，这个各里面呢又有一个词来限定它，叫做彼此相助。这种的各跟彼此之间是对照的。通常我们一旦提到各种各样的时候，就表明说不一样，对不对？不一样容易产生分歧，但不一样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叫做彼此相助。因为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彼此取长补短，彼此相助，彼此服侍，彼此造就。所以这段经文讲的是如何建造信仰，委身教会。坦白来讲，信仰的一个基督徒成长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委身在主基督的教会当中来成长。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后一句话说，便叫身体渐渐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前一个短语身体渐渐增长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教会的成长，对不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教会就会什么？成长。然后后一个短语在爱中建立自己讲的是什么？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的成长，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呢，第一，教会会成长，整体的层面上；第二呢，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在爱中会怎么样，建立自己。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爱心说诚实话，意味着是一个亲密的团契关系，这个其实是教会的成长，对不对？因为爱心说诚实话讲到的是一个委身教会的亲密关系当中，然后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连于元首基督，跟随元首基督。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跟随元首基督的。我再说一遍，单独的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跟随连于元首基督的。因为整本圣经讲到连于元首基督，都是讲的教会连于元首基督，对不对？是讲的神的百姓 神的子民连于元首基督。请注意，张弟兄、李姊妹个人，他不是教会的身体，就一个人不是教会的身体。谁才是教会的身体呢？就是所有那些信靠主的一个一个的张弟兄、李姊妹聚在一起才是教会的身体。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连于元首基督。因为一个人只是一个什么？一个器官嘛，一个人只是一个肢体嘛，一个人只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嘛。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跟随主，要连于主，要以主为头，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质。什么特质呢？就是委身教会，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在一间教会当中共同的彼此扶持，叫做彼此相助嘛。在彼此相助当中，个体的功用彼此服侍当中，是按照圣灵所赐的不同的恩赐建造彼此的过程当中，才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嘛。因为基督赐下恩赐绝不是赐给一个人的，对不对？因为教会如果有100个弟兄姊妹，那么这100个就有100个不同的特质，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一个不同，而这种不同就是基督所赐给教会的，可以让我们彼此怎么样相助，彼此服侍，然后在可以在这种各尽其职，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这就是那一个委身教会的重要性。第一，委身教会是连于元首基督的前提。第二，委身教会是服侍主、建造教会、建立教会的一个基础。第三，委身教会也能够叫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三个方面哈，第一，于基督而言是连于基督，于弟兄姊妹而言是服侍他人，于自己而言呢，是在爱中建立啊自己。所以使徒保罗非常的有属灵的智慧，对不对？他让我们知道，其实信仰的建造从来不像世俗的英雄式的个人单打独斗，从来不是个人性的一个的仅仅一个人跑得快就可以了，而是一个群体的生命的建造。举个例子，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一个家庭如果丈夫跑得很快，妻子和孩子跑得很慢，别人会不会说这个家庭很快？不会的，别人会把这个家庭当做一个整体来去评价它。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的，教会是永生神的家。那世界的咱们的这一个肉身的家有这个特质，那么属灵的家呢，同样是有这个特质。个人性的成长就好像自己的一个关节、一个肢体、一个器官，我们需要放在整个的基督身体的建造当中。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甚至有的时候是彼此对付、彼此磨、彼此舍己。哎，两个层面，对不对？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是一个，彼此舍己是一个积极的层面上，彼此对付、彼此磨、彼此舍己又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层面上，对不对？但是无论怎么样呢，这都是在爱中建立自己。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的脚趾甲长长了，你需要用手去给它剪一剪，对不对？你不能让脚趾甲自己来剪自己的指甲，它做不到，对不对？甚至如果你的手这里这个受伤了，你可能需要去抹药的时候，用手去抹这个脚的伤口的时候，伤口会怎么样？会疼，对，伤口会疼的。你脚会不会直接给抬手一脚，让你给我抹药，让我疼，会不会这样子？不能的，对不对？因为知道说手给脚抹药是为了让脚的伤口好得更快一点，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很疼啊，但是呢，虽然我们现实当中脚不会抬手一脚，但是在事实上在教会当中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经常发生，表明我们对基督的教会委身不够，表明我们在其中的那个彼此的对付舍己是不够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经提醒我们 要去这样做，要去这样磨啊，不够没有关系，我们认识到不够，然后要去成长。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委身教会不是一个处境性的要求，乃是一个信仰的基本原则。我再说一遍，委身教会其实不是一个处境性的要求，乃是信仰的基本原则。我为什么这样来提说呢？因为我过去很多年听到很多的讲论，他们也在讲委身教会，我也觉得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讲到委身教会的时候，常常只是基于一个处境性的需要。人还是得一起聚会呀，不聚会会冷淡呀，说的是不是事实？是的啊，人没有一个小组，没有一群弟兄姊妹彼此带导彼此扶持，容易跌倒呀，是不是事实？是啊，人需要共同的学习，共同的装备，才能够彼此扶持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抵挡世界的诱惑，能够更有属灵的健康呀，是不是事实？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全部都是处境性的需要。如果我们换个说法，如果这些处境性的需要失去了呢？如果他自己觉得自己成长比一群人成长更好呢？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不需要委身教会了？所以处境性的需要是不稳固的。因为过去中国过去20年出了一批文化基督徒，对不对？他们就认为说自己成长，自己读经，自己祷告，自己读神学书籍更好。所以他觉得我不需要委身教会。哎，你听见没有？他说不需要，不需要的意思是什么？是自己不需要。所以呢，我会说委身教会不是一个处境性的要求，不是因为你需要，不是因为你不委身会软弱才要委身教会的。当然你不会委身会软弱，但是它还是一个永恒的信仰的基本的原则。因为不光关乎个人的生命的成长，还关乎对基督的连结，关乎对教会的建造，也关乎个人的成长。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做一个应用好吧。虽然我们这些年特别的强调委身教会，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当然传福音会更快捷了，对不对？网络上的资源也会更多了，对不对？网络上明目的讲道看起来更精彩，对不对？而这个给教会呢带来一个挑战和试验，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越来越难委身一间具体的教会。有一个牧者称他们叫做天国流行听道团。什么叫天国流行听道团呢？就是在网上找了各样的听到的内容，拿过来到自己的教会当中刁难自己的牧师。具体表现在不看重一间具体教会的委身成长和服事，却坚持认为可以活出一种个人与耶稣之间独特的亲密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这绝不可能，这是叛逆的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我为什么这样说哈？别说网上的资源良莠不齐这件事儿了，即使网络上的资源你听的全部都是好的牧者，忠心的那些大能的牧者的讲道，与一个人生命的成长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网络上的成长更多的是针对人的头脑，对不对？针对人明白这个圣经知识。但是实际上来讲，在一间具体教会的塑造、委身、对付、成长，会更多的针对人的里面的肉体、人的生命、彼此的磨合，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理更深度的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所以委身教会，保罗如此的一个有见识的神的仆人，特别的讲这一点，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仰的原则。所以呢，你会发现在一间具体的教会当中的委身，总是给每一个人构成了生命的挑战。为什么？因为它会挑战我们天然的那种不被对付的、固有的、 自得其乐的生命。在网上听到唐牧师骂人骂得很厉害，我们总是会觉得骂的不是我们，对不对？我们总是会觉得骂的应该是那个软弱的、不追求的、冷淡的张弟兄，对不对？但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呢，在我们带查经、带小组的时候呢，在我们传道人、牧者、长老跟信徒谈话的那个具体的谈话的那个事儿的过程当中呢，那骂的就是我们了，对不对？那说的、指责的、责备的、劝勉的、警戒的，就是这个具体的人了。所以这是很大的区别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委身在一群有血有肉、那个真实的生命相交的那个群体当中，才能够真正的塑造我们对基督的委身，才能够真正的塑造我们对教会的服事，也才能够真正的塑造我们那一个虚假的、包裹了一层外面的伪装的东西更深的赤露暴露出来。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当中呢，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你知道主要在哪个领域吗？在群体中。是的，无论是初代教会还是教父们时期，甚至包括宗教改革和清教徒们时期，他们无与伦比的强调委身的概念，委身基督、委身教会、委身家庭、委身工作。他强调那么多委身的概念，就是说个体性的张扬啊，个体性的个性啊，个体性的独特呀，当然是上帝所赐的恩赐，当然显明了丰富度，但是这些个性的张扬、独特、恩赐和那个特别之处呢，是在一个群体当中用来服侍的，用来造就别人的，也用来对付自己的。只有在这个群体的过程当中，才能够真正的触动到他信仰的最深处。为什么？因为不在一个真实的群体当中，个体的张扬和独特会被无限放大。是的，个体的张扬和独特会被无限放大，相反，那些通用的原则会被无限缩小。读经、祷告、灵修、聚会、听到、备要理问答、家庭敬拜，这些看起来不独特，对不对？这些看起来就是最基本的功夫。这些看起来呢，其实是好像一个信徒有一次跟我分享的说，这些看起来好小儿科呀。各位，就是这些看起来小儿科的最基本的东西，也就是最重要的东西。是的，是最重要的，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比你参加三天的培灵会重要的多。为什么？因为三天的培灵会只能够激起你一时的热情、热心的激励，但是天长日久的这些基本的功夫，却真正的能够建立人稳固的生命。所以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救恩论上与上帝建立那一个联合的关系，叫与基督联合，连于元首基督。在教会论上与教会建立那种委身的关系，叫做这个彼此服侍，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并且彼此相爱当中真正塑造自己的信仰。所以并且你会发现，在救恩论上与上帝的关系和在教会论上与教会的关系，在保罗那里是一个整体，对不对？是一个整体的意思是，有了那个就必然有这个，有了救恩论上跟上帝的关系，就必然有了在教会论上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这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可悲的是，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好多的基督徒把这件事情当成了两件事。我可以委身基督，但是呢，我不能委身教会，这是最大的问题。但是我会说呢，这是一种这是一种最虚伪的委身。当我们说我们被基督的十字架的爱给感动了，却被教会的张弟兄的嗓门给绊倒了的时候，当然张弟兄的嗓门可以再低一点，没有问题，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渐渐的只爱主基督，却不爱主的教会。使徒保罗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对基督的爱。 这是一种虚假的信仰的光景。为什么我们只爱主基督不爱主的教会呢？因为教会都爱他，主基督都爱他的教会，对不对？难道我们比耶稣更圣洁更完美吗？那个圣洁完美的耶稣都爱他的教会，虽然教会不完美。为什么我们只爱主基督不爱主的教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耶稣通常不会跟我们吵架，不会跟我们有矛盾，不会跟我们有摩擦，但教会的弟兄姊妹却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不对？于是我们只想与耶稣基督保持个人性的亲密的关系，却不想跟教会保持个人性的亲密的关系，这在实质上呢，是我们的自我在作祟，这在实质上其实是我们固有的自我中心不被对付，就是自得其乐的生命和信仰的光景。这对一个罪人，蒙恩的罪人的成长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到哈，服侍上帝的人，哎，圣经怎么讲？做长老的人，做长老的条件是什么呢？我总结一下哈，就是第一，在婚姻家庭中被对付，就是婚姻家庭的见证，对不对？第二，在教会中被对付，就是众人的那个夸赞，众人的见证，对不对？那第三呢，就是在真理上、真道上的装备，能够把不信的人给变倒了。这个其实真道的装备和属灵的恩赐，对不对？但是请注意哦，连这个把真道的人变倒了，都是放在靠后的，而是说在婚姻家庭当中的见证。在众人口中的见证是最首要的，那个看起来有点小儿科，对不对？ No， 那个其实是最难的。一个人可以在讲台上讲得特别好，回到家里有可能躺在沙发上啊，说的不就是我吗？对吧？对，是的，就我们需要被这样对付自己。我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跟妻子讨论这个问题上，你看这个外界的这个，无论是这个网络上的，还是这个教会中的，还是接触到的一些弟兄姊妹，见了陶弟兄都说，哎呀，陶弟兄感谢主为你感恩，讲得特别好，特别受造就。回到家里说，哎，你跟我妻子谈一谈，看看他受不受造就啊。如果我妻子真受造就，那就真受造就了，对不对？因为我妻子常常不受造就，因为我忙了一天之后常常回到家里想歇一歇，躺在沙发上。这个其实是我们更深的需要去被对付的部分，这个部分的对付有的时候是更深度的，更真实的，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说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却跟教会比较疏远，这其实是一种孤芳自赏。是的，孤芳自赏的特点就是我们想象了一个好加在我们的身上，其实我们好的不够真实，我们好的不够真，就好像我们想象的我们主要的生命的状态其实是在讲台上一样，其实不是，我们主要的生命状态其实是在家里，是在拖地、洗碗、打扫卫生、做饭、跟妻子、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那是我们主要的生命状态，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的认识到委身基督和委身教会是一件事情。为什么说是一件事情呢？因为圣经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圣经称教会为神的家，对不对？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哎，很有意思哈。按照一个谦卑的，或者不用谦卑了，按照一个事实的情况来讲，我们教会没出神学家呀，我们教会也没出那个解经家呀，怎么就成了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了？怎么把这样的评价放在教会里面去？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真理，所有的启示是赐给教会的，是主赐给教会的，是借着教会一代一代他的仆人的解经传讲应用，这个是整个不幸的世界才发现、才听见、才明白这些道理的。所以说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所以这个世界不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主的教会却是啊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为主把真理赐给了他的教会，并且借着教会历史历代他一个一个的那些不完美的常常有缺陷的仆人解经应用讲明神的道，然后整个世界听见这些真理，对不对？这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并且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身体跟头是不是两部分？哦，你知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的震撼，这意味着基督对教会的深深的认同，认同到一个地步就觉得说教会就是他的一部分，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这是一个整体。并且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心腹，圣洁的心腹。你知道婚姻当中的夫妻的关系几乎是人间能表达的最亲密的关系了，对不对？而圣经把用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来形容基督与教会。圣经说教会是用基督用宝血所赎回来的，是将来要迎娶的，是将来要永永远远在天堂里永永远远同在的。王子跟公主跟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呢，教父们甚至对这个真理的应用更彻底。教父怎么说呢？教父说教会之外无救恩，凡不以教会为母的也就不以上帝为父。他这样说是有依据的，他这样说的依据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因为我们只有在主自己的教会当中，我们才能够与基督联合啊。所以呢，你会发现教会，圣经对教会的评价高到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步。哎，这个对教会的评价通常跟很多人对教会的评价不太一样，对不对？啊，很多人对教会的评价都是摇头撇嘴。我们那间教会，哎，你不知道，不能提，不能提。但是你知道主是怎么评价他的教会的啊？我退一步说哈，教会，有两个特质哈，一个叫做征战的教会，在今天征战的教会，就是主再来之前呢，教会在地上是征战的教会，对不对？请问大家，征战的教会里面会不会达到完美？永远都不会。但是呢，有另外一个描述叫做得胜的教会。得胜的教会还有没有罪？就将基督将来迎娶，提到新天新地，在天堂里那个教会还有没有罪？没有。所以呢，是两个层面。得胜的教会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罪的存在，但征战的教会呢？你听这个词就能听出来，征战跟神征战，如果不是跟罪征战，跟撒旦征战，那还难道跟弟兄姊妹征战吗？所以征战的教会的意思就是在教会当中永远都存在什么？永远都存在罪，永远都存在矛盾分歧，各种各样的缺陷，各种各样的软弱，各种各样的卖主的行为，各种各样的攻击奸诈狡猾罪恶，这些都会存在的，对不对？但是这并没有否认主对教会的评价。为什么？因为教会就是在这里靠着主基督的恩典和真理，借着主基督宝血的能力，每一天跟罪恶征战的一个场景。教会恰恰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地方，世界反而不需要征战，因为已经被撒旦掳去了嘛，反而不需要对跟罪恶征战，但教会恰恰是一个征战的地方。所以教会不完美，但是却是主基督的身体。在这里我们可以被对付，在其中我们可以被服侍，在其中可以服侍人。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错话了，对不对？被对付的时候有的时候被磨得好痛苦，但是这恰恰就是教会的特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甚至整本圣经当讲到教会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教圣经都直接把教会和主基督等同起来。什么意思呢？主对彼得说，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 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这什么意思？就你们只要照着真理，照着主的话语去宣告释放，那其实就等于上帝在天上也会认同你的这一个的宣告。你在地上捆绑，上帝在天上也认同这个捆绑，其实是一个深深的认同，对不对？甚至呢，《使徒行传》第九章，当使徒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走在大马色的路上去逼迫教会的时候，天上的大光照在他的身上，主向他显现，主怎么评价他逼迫教会的这个行动呢？主是这么说的：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请注意哦，那个时候主已经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边了。保罗逼迫的是一个一个看得见的那些男女老幼拉了下在监里。扫罗那个时候逼迫的是教会，对不对？但主直接说：扫罗，你逼迫的是啊我。换句话说，主直接把教会认同为他自己，这是主对教会深深的认同，对不对？逼迫教会就是逼迫主。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主基督的教会在地上虽然会充满许多的过犯，主要是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充满了很多的过犯，而这个过程主会用他的宝血来遮盖，主会用他的真理来对付，主要借着各样的蒙恩的管道来炼净每一位弟兄姊妹。所以教会是主自己的身体，是主自己的家，是主所用宝血赎回来的。那我以前常常举到一个例子，说教会是家而不是俱乐部的这样一个例子。你不得不承认，所有远离教会的人，无论他经历了什么，都无一例外的把教会当成了俱乐部而不是家。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生活在这个家里，会跟父母有矛盾的时候，对不对？会跟弟兄姊妹姐妹有矛盾的时候，对不对？沐浴跟沐浴一天要打三次，要吵三次。但是呢，他们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此就说这不是我的家了，我要离家出走？有没有呢？没有。前一秒钟还一起争玩具，后一秒钟就哦，我的好弟弟，我太爱你了啊！对，就是这种方式。那这种方式很真实的啊，我觉得这种方式甚至是很美的。为什么很美？因为他是在真实的那一个的冲突矛盾当中来表达他的爱，并且这个爱是很真实的，一点都不虚假的。所以让我这样来类比，教会是什么？是永生神的家。那教会是神的家，是主基督的教会。那么这个群体能不能张弟兄、李姊妹得罪你了就从此离开教会呢？不能。是的，不能。因为要留在那里，前一刻刚争了玩具，后一刻又彼此拥抱说我好爱你了。这就是教会的样式，这就是真正对教会的委身。所以呢，一间照着圣经的真理建造的教会，我说的这个教会是主的真教会哈，不是指的异端哈，异端赶快出来，一秒钟都不要停留。但是只要是主的真教会，无论自己的教会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有瑕疵，里面充满了多少的软弱的弟兄姊妹，有多少的罪恶的征战，但是在其中可以怎么样？可以满足每一个愿意在主的面前成长的弟兄姊妹的需要。为什么我说教会一定可以满足每一个愿意成长的基督徒的需要呢？很明显啊，连张弟兄得罪你了，李姊妹跟你吵架了，都能够让你被对付、被塑造、对付你的个性，你说能不能满足你的需要？能满足，对不对？那更何况教会那些真道查经、祷告、聚会、赞美、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更能够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呢，这一切都能够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教会是一个人生命成长的地方。你不得不承认，无论是谁，只要踏踏实实的善用各样蒙恩的管道，委身主基督的教会，他总会比那些 自高自大，看起来不委身处的教会，看起来棱角分明的弟兄姊妹有更多成长的机会。只要他委身教会，善用各样门管道，踏踏实实在其中成长，他绝对比那些看起来不委身教会，看起来恩赐很强，看起来能力很强的人有更多成长的机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过去几十年，中国教会呢常常在很少在教会论的层面上强调教会的委身，而只是在救恩论的层面上强调与基督个人性的关系，强调重生，强调称义，强调个人生命的成长。但是呢，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与基督个人性的关系和在教会论层面上的委身其实是一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是一件事情的这个前一半和后一半。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在救恩论上是纯正的，符合圣经的，也盼望我们在教会论上是纯正的，是符合上帝心意的。因为过去改革东神学进入中国教会这二三十年，其实一开始我会觉得至少前二十年一直在救恩论的层面上，在系统神学的层面上，在教义的层面上见到了一批的弟兄姊妹，包括唐牧师的这个讲道，包括那些林慈信牧师，包括那些这个翻译过来赵忠辉牧师翻译过来那些神学的书籍，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个系统神学救恩论的层面上在见到教会。但是这十来年呢，教会中国教会看到说，其实教会论层面上见到非常的重要。所以这十来年，整个中国教会，特别城市新兴教会呢，开始了整个长老会的治理，开始了整个教会治理的探讨，开始了会友制，开始了整个的婴儿洗礼，开始了整个的群体圣约群体的建造，这都是教会论层面上的建造。那这教会论层面上的建造，其实是把救恩论层面上的真理落实到实处，落实到教会的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光景当中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年我在成都服侍灵溪树教会的时候呢，因为我在教会当中给他们上会友班的时候，我总会遇见一两位弟兄姊妹跑过来问，为什么要委身教会，为什么要签约，为什么要宣誓成为会友。总会有一两位弟兄姊妹，就是特别头两三年哈，总会遇见这样不理解的人。后来好像就不遇见了，就是两三年之后，大家都觉得这个是最正常的事情，这就得这样干，你不这样干就不正常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形成这种委身的文化，好像委身是一种意志化的文化。但是，一旦教会形成了这种属灵的文化的时候，大家会自然而然认为说，委身成为会友、签约宣誓，在主的面前，委身教会是最正常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成长的路径。所以，当头两三年他们来跑过来问说为什么要委身的时候，我特别想回答说，不为什么，就是要委身。我为什么特别想这样回答哈？因为你说他在他的家庭当中，他有没有一天问他爸爸骂三遍，爸爸我为什么要委身这个家庭，我为什么不能给别人叫爸爸，我为什么不能去叔叔家睡觉，我们为什么不能去阿姨家吃饭。他有没有每天三遍问他的父母这个问题？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呢，不为什么就是要委身，这就是最简单的道理。因为他在他自己的家中他不会问这样的问题，来到神的家中，但是要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一次都没有这样回答过。因为我知道他问这个问题出于他有一颗受伤的心灵，他可能曾经委身一个群体在其中受过伤，对不对？他可能曾经委身过一个群体在其中经历过一些征战。所以呢，我这么说，因为个人主义的信仰的那个气质可能在中国的文化原子化的家庭当中这种浸泡的太久了，甚至这些年随着城市化的运动，别说委身教会了，委身家都变得越来越难，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委身家都变得越来越难了？但是在三十年前，委身自己的家庭连聊都不用聊的这个话题，连说都不用说的，还用委身这个词，你就是家里这个人，不服打你三棍子，对不对？ 就都连用尾生这个词都不用，就是这个家里的这个人儿，对不对？但是三十年之后，随着城市化的运动，越来越多的人第一不结婚，是不是不愿意再进入一个家庭的这样一个团契当中了，对不对？第二，结了婚不要孩子，也不愿意有第三者插足了，对不对？即使这个第三者是自己的孩子。第三，这个要了孩子之后不养，对不对？啊，交给父母，交给辅导班，交给保姆就不养。你会发现，不结婚、不要孩子，以及要了孩子不养，都是对家庭这个团契的逃离，都是不愿委身家庭的这样一个表达。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在这一个世俗化的大潮也会打进教会、影响教会的年代，我们要强调委身。第一，我们要强调委身家庭；第二，我们要强调委身教会，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学世人的样子，我们不能学世俗的样子，因为有多少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婚姻、破碎的孩子已经出现这种恶果了，对不对？这三十年来，这十来年，人们不委身家庭，多少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孩子、破碎的婚姻已经呈现出来了。所以基督徒要委身家庭、委身教会，因为这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当我们委身家庭的时候，我们在其中委身，我们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爱心去经营家庭，你都不需要别人夸你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说，我一个月挣了5000块钱都给我家庭花了，来夸赞一下我？不需要。我今天做了一顿饭都给我的孩子吃了，他得夸一夸我？不需要，对不对？因为那就是最正常的事情。所以你在教会当中讲到扫地、搬桌子、聚会、探访，需不需要别人夸一夸你？其实是不需要的，因为主会亲自的夸你。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主说：忠心良善的仆人，到我这里来，与我同享那一个天上的筵席。因为主会亲自的夸你，因为这是家里的事情，就应该这样做。在家里就应该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爱心去好好的经营。因为圣经说，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如果你对这个世界肉身的家都知道要去委身，那你也同样知道说，对基督的家、神的家、那个灵魂的家的委身是同样重要。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其中建造信仰，让我们在其中服侍教会，也让我们在其中在爱中建立自己。只有这样子来建立我们的信仰，才会有根有基。因为这些年来呢，消费主义的文化在教会当中太盛行了。人们来到教会，首先想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能够在其中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我能够在其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我能够在其中得到什么样的牧养？消费主义的意思就是强调自己的舒适。但是教会的特质是服侍，是舍己，那这个其实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奖赏是在将来的，不要把将来的拉回到现在，说别人一天得夸你三顿。当别人夸你三顿的时候，你就得不着主的奖赏了，对不对？因为已经得着了人的奖赏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其中呢，踏踏实实的委身教会，就是委身主，做给主看，在其中服侍别人，而不是仅仅要求被别人服侍。当然我要退一步说，在其中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被别人服侍，因为是彼此服侍，是这个各尽其职嘛。所以呢，在其中呢，我们需要被别人服侍，我们可以成长起来。在其中我们要努力的服侍别人。所以呢，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生病了，如果一个人这个状态不好，他需要两样东西让他帮助他能够更好的成长起来。哪两样东西呢？第一个，他需要休息，他需要被别人帮助，他需要医治，他需要被别人服侍，他需要调养，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呢，他得以恢复健康，另外一件事情跟休息、跟被帮助同样重要的，就是适度的运动。 他如果天天躺在床上，好人都躺出毛病来了，对不对？如果一直在教会当中什么服侍都没有，他一定不会太健康啊。所以一直保持那种服侍的状态，要去服侍别人，要用神的话去帮助别人，要用各种各样的事情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他会更快的恢复过来。因为适度的运动和休息对健康同等的重要。那么同样的，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一个原则。属灵生命的原则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被服侍、被关怀、被爱，来让我们软弱的心，让我们能够得安慰，让我们能够得刚强，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是呢，其实只有我们在其中一边被服侍，一边努力的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才会变得越来越健康。因为从来不愿意服侍主的人，就好像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我再说一遍，从来一个不愿服侍主、不愿服侍教会的人，就好像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别人去探访他、关怀他、爱心陪伴他，他会状态好两天，但是两天之后立刻又消沉下去了。但是你发现，如果他努力的去参与一些服侍呢，他整个的灵性的状态、心气的状态、他整个生命的状态真的是不一样。因为他在服侍别人的过程当中，有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真理、神的能力来复辟他。真的，他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主就会给他的更多。所以呢，主说那些你越给，主会给你的越多，这种马太效应是真的存在的。你越讲道，你对真理的明白就越多，这是真的存在的。你越参与查经服侍别人，带查经的那个人永远比听查经的那个人对这段经文的认识、理解、记忆深刻的多，这个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在教会奉献多的人，在教会搬板凳、搬桌椅，这个做服侍更多的人，永远对教会的爱比那些从来不干一件事的人爱得更多，这个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养成一种消费主义的文化，消费主义的属灵的状态，因为那样的状态会让我们远离神。那样的状态是自我满足、自我享受、自我的一个的舒适的。而教会的特质就是舍己，就是服侍，就是付出，就是委身。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越来越有一种属灵征战的状态。所以消费主义，消费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是菜市场，菜市场才是消费的地方，在那里不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在战场上，每一个人都想着如何的护卫自己的战友，那是战场。在菜市场，每一个人都想着我能够如何买到更加物美价廉的东西来满足我的需要，那是菜市场。教会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而不是一个菜市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